就这样值得原谅，爱一个人最后的包场，这份折中我就像那分岔的回家。从前的我们忘了为什么，最初的容忍最后的不能，想变得脚步上总陌生的离场。今天的我们忍着泪动了，干什么只剩下一个人，最痛的却不是